什么，谁能告诉我如何选择？每当我想起分离时刻，悲伤就逆流成河。你给的温暖属于谁呢？谁又会在乎我是谁呢？每当我想起你的选择，悲伤就逆流成河。失去了你也是种获得，一个人孤单未尝不可。每当我身悲伤就逆流成河，离开你也是一种欢乐。没人说一定非爱不可，想问你双手是否温热。悲伤就逆流成河，我笑是因为我太天真，难过是因为我太认真。当我想起你的眼神，悲伤就逆流成河。 Yeah.

天，白昼很长，夜很短，夜晚有三年，知道吗？

起身回眸，黑色加点黑色，归不上归，不必遮遮掩 快

走一走， 往事

从不看过去。

上母亲安详的姿势，还有橡皮能擦去的争执，花生四季都不愁的粮食，悠闲的人从没心事。空画上一个月亮， 涌动着金色的麦浪，就在那里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。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，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睛。